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地面高气压的控制，今天下午呢，本市天气以晴为主，阳光灿烂，秋高气爽，气候非常的宜人，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紫外线较强，外出请注意防晒。另外呢，由于空气的比较干燥啊，需及时补水润燥，并且注意对皮肤的保湿。那具体的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呢，本市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不错，有利于节日出行。最后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今天的是上班的第一天啊，十一黄金周的结束了，各位大家可能休息的都不错啊，当然第一天上班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点点不适应。 对，这个所谓的节后的这个综合症， 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经过了这个七天的小长假之后，回到工作岗位上，我觉得调整自己的状态吧， 是 的，今天是一个调整的第一天，可能到了明天就会好很多。 对，不要着急啊，要循序渐进啊， 没错， 工作慢慢的上啊。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什么话题呢？那么今年的小长假，楼市的表现呢与往年是不同的，不但没有什么金九，也难现的银十了。那么在越来越密集的楼市调控政策下呢，北京楼市成交也可以说是持续的低迷了，部分的门店的交易量呢甚至下降了 70% 左右。那么国庆节期间北京的楼市啊究竟如何呢？今天咱们这样，把这个北京市11期间的楼市的情况咱们做一个梳理。 好的，其实简单来说一句话可以用一首歌来概括，就是前段时间很火的一个电视剧，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那主题曲，一首凉凉 凉凉。 对， 有点凉了， 没错， 是吧？ 对， 当然这种凉意呢可能是我们想到的，但是没想到那么凉，是吧？ 没错、 那如果大家关于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跟阿伦进行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来交流了啊。那下面呢，咱们请阿伦先说一说北京在国庆节期间啊，整体的楼市情况是怎么样的？ 其实在这个国庆节期间，我现在手里边有一份这个住建委的这个网签的数据，因为今天是8号的下午2点多，7号的这个数据还没有统计出来，所以我手里只有1到6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 新房这一块的话，六天1号到6号六天的时间，一共是网签了55套房子，其中这个五号是网签数量最多的，一共有21套，可以说占到了这个将近40%左右的一个，不到40%左右一个成绩吧。二手房方面呢，六天的时间一共是成交了37套房源，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新房还少，这个是让人有点意外的。可以说这个黄金周假期呢，可能说这个新房的售楼处可能还会有一些购房者，那么这个二手房市场反映出来的情况就是很冷静。从这个几大这个中介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带看量都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成交量也会比较少。 嗯，实际上开发商也是不断的加大促销的力度啊，打折呀、降价啊、送车啊等等优惠的措施都出台了，看来呢也是难以挽回呢国庆期间这个房地产的这样的程度哈， 没错， 它的热度。那实际上呢，刚才您提到了北京是这样的情况，那其他的一些一线城市是怎么样？比如说深圳啊、上海啊是怎么样的呢？ 其他的这些城市呢，相比北京来说要好一些。你比如说像这个深圳和上海的成交量要比咱们北京要大一些。通过这个数据显示呢，一号到六号这六天时间内，分别销售了房源是100套、55套、44套、240套、169套、237套。我说这城市呢是包括深圳、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厦门、合肥这些这两个一线城市以及其他的二线城市的表现都要好过咱们北京楼市的一个情况。虽然尽管如此呢，这个相比于他们本地的这个之前的楼市火热的状态呢，也是有明显的下滑的。 确实刚才我也说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开发商也是非常的着急哈，也是用了这个浑身的解数，可能也难以挽回呢目前这种状况啊。但是从您作为一个资深的哈房地产方面的记者来看，为什么国庆节期间的楼市情况不如以往的火热呢？ 其实国庆这个今年国庆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有这个显现出这个态势来。首先呢是这个黄金周期间很多人都出去选择旅游。大家之前咱们我记得一号那天就是黄金周的第一天，正好也是我来做直播，然后当时讨论了一下这个金九银十为什么没有以前火。其实黄金周没有以前火和金九银十没有以前火是可以说是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大家对于购房的这个节点性的这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没有以前这么明显了。以前大家可能说，哎，我要等金九银十，然后九月中旬开始看房，然后这个十一赶上有优惠我就买一套。现在其实是根据自己的需求，你看往常说这个每年七月份是淡季，但我看这个七月份的成交量也没比六月份、八月份啊、五月份少太多啊，虽然少一些吧，但是其实来讲并不明显，就是成交量呈现一个平均化，就是每个月都差不太多，大家有需求随时都可以买，就没有说扎堆到这个金九银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个从推盘量来说呢，这个新盘的上市量还是比较少的。就以北京市场为例呢，这个九月份新盘的推盘量其实也就只有13个，所以这个跟其他月份并没有说太大的突出。以往的就是咱们可以有心思的可以看一下，2016年以前的话，咱们每年的九月份的这个推盘量基本上是占到全年的这个一个一定的比例，大概是在1/5左右。所以说，九月份推出的新盘，那大家十一趁着假期，然后可能这些楼盘我都没有看过，然后了解一下有没有自己中意的，这个可能会带动一个楼市的一个热度，然后提高一下成交量。但现在来看，就是对于开发商来说，他的推盘意向也没有那么明显，而且这个十一我看了一下情况，就是比较显著的特征就是开发商这个推出特价房源的情况会比较多。不光是北京，各地都会推出，比如说限时折扣。比如说这个7天之内买房的话，可以享受到9折的这个特价房。这个其实来讲，房源很一般，我看了一下，就是没有说特别好的这个房源，就是其实，比较好的房源的价格并没有太大松动，然后都是一些边边角角的，可能就趁机推出一些特价房，然后来吸引一下购房。但是不但是没有获得一个好的效果，反而遭到了很多老业主的这个抵制，甚至出现了10多个城市都出现了这个有这个不理智的行为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开发商也是有些意想不到的。刚才我们说这个凉凉啊，这个以前的这个凉凉可以说是 初秋这个相对来说温度从高到低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凉， 嗯， 而今年的这个十一黄金周给我的感觉，这个凉就是深秋的这种有一些微微冷的感觉了， 嗯，有点寒的感觉， 对，有点寒的感觉，嗯， 确实像您说的，整个现在房地产行业呢，无论是开发商推盘啊，还是我们消费者买房，好像模式上都有些变化， 没错， 就是平时呢，咱们要买也就买了，不买也就不买啊，嗯，不见得非得赶到这个金九银十国庆的时候再买，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有些专家也在说哈，北京楼市成交的低迷呢，并不代表市场的需求不足啊，而是经过呢推行，比如说认房由人贷这样的政策，使得市场得到了有效的调控，可以说是回归平稳的状态啊，也有这样的说法。另外呢，前些时候关于这个公积金贷款这个事儿哈， 对， 一经推出，确实对于大家买房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对，会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预期，他会觉得这个楼市会有一个下行的态势。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选择观望的一个原因吧。另外就是咱们每天看朋友圈就可以看出，我因为我这个十一是哪儿也没有去，都在家，除了休息就是加班，一号和五号都在加班，然后，所以在家看了一下，那还是很多人都选择出去旅游的，而且这个境外游的这个人数明显是比前几年要多了，就是大家现在条件也好了，可能出个国也都能承受得起，所以肯定很多这个十一期间都选择全球各地旅行， 出去游玩了， 就反正在家我看刷朋友圈就能看到很多国家的景色。 嗯嗯，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哈。另外在十一期间呢，确实我跟一个朋友聊天哈，他是刚刚买完房，然后他就说，哎呀，我真的特别庆幸哈，他如果我再耽误一个月的话，我这房子买不了了，因为他用的是公积金贷款 啊，正好赶在他那个节点上， 对，赶在那个就推出之前的那个 很幸运 末尾啊，所以他一下就买上房了。后来我帮他算了一下，如果他要是那个时候不买房的话，他这回要是公积金贷款的话，他最多可能也就贷那么几十万了。啊， 嗯， 因为这回公积金贷款的三大啊，这个改变，比如说，一是提高了首付的比例， 嗯， 二是这个二套房认房又认贷啊，三是这个贷款的额度与缴存的年限是挂钩的，就这三项来讲，就使得很多人呢都用不了公积金贷款了， 没错， 以至于呢就买不了房了。 对，其实很多人都是，在买房过程当中，这个尤其是买首套房的人啊， 嗯， 这个我特别有体会，就是你感觉好像没差多少钱，但实际往往卡到你最后那块就是剩那几二三十万，你就怎么凑都凑不出来了。 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二三十万也是钱呐， 对， 也是个大钱， 没错。 所以呢，这个确实是有的时候这个门槛 就卡在这个位置 了， 对，就是你就可能就很遗憾的就错过了这个买房的这一次机会。 嗯，所以呢，确实政策的调控呢是让市场回归平稳的一大原因啊。确实很多人也都说，这回公积金贷款的最新政策的出台哈，也确实使得有些人，当然呢，像这些人呢，也属于那种，怎么说呢？不能叫误伤吧， 嗯嗯嗯， 啊，应该叫他好像还是在刚改的范围之内。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用公积金的人的话，我觉得不妨转变一下自己的思维， 嗯， 就是你现有的这个政策是不能改变的，但是你的这个购房思路是可以调整的， 嗯， 就像很多人在之前买房的时候可能会说，最开始我就想我买市中心的三环里的。看了一圈房子之后，那买四环也行，后来买五环也行，最后可能实际就买到五环边上了。就是这个需求是根据你市场的一个现状去调节的， 嗯， 还要根据你自己手头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情况。实际上来讲，按照现在的这个利率的一个情况的话，用商贷的话，我觉得已经是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现实了，不像五年前甚至再早一些，刚刚这个商贷比较火热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商贷好贵啊，还月供还的多啊，怎么样？实际来讲，你分摊到每个月的话，再加上你这个房屋的这个性价比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就不是你购房的首要考虑的这个因素了。 是的，您说这个是有道理啊，嗯，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呢，商贷和公积金贷款相比的话呢， 还是公积金要更合适，没错， 更合算啊，更实惠，性价比更高一些。 对，没错没错， 因为它终究是利率要低很多嘛， 对对对， 但是现在呢，让很多人采取比如说组合贷啊，既商贷又这个 公 积金贷款的话， 对，组合贷， 其实有一些项目它是不太喜欢这样的贷款。 对，这个对于楼盘而言，这个组合贷的这个